第67集，我回来了。季星辰来到医院看望我，三天的时间我想了很多，季星辰大抵也是一样，我们相顾无言。我莫名觉得线下的氛围很像当年他向我告白时的那幕。我与季星辰相识五年，在一起两年，我们彼此好感，互生情愫。只不过先挑明这层暧昧关系的是他，所以他在我失意询问时承认是他追的我。季星辰不过是比我坦然罢了。我倚坐在病床上，冲着他微笑了一下，这次比他先开了口。我放缓语速，温声问他，可以聊聊吗？季星辰不动声色地打量我，宝宝过来， 别叫他那么亲密。 季星辰平眉冷声打断， 我们已经分手了。 我知道。我掩住落寞，放下了手，摩擦着指尖的戒指。是我的错，我记得，我都记得。失忆以后我的所作所为我都记得。季星辰，可以也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吗？我察觉到自己的语气太过趋向于公式化，又用活络些的声音笑道，拒绝与否在你，不过追求权在我，你都给失忆的我一个月的机会了，不可以偏心。季星辰神色复杂地质问道， 车祸的事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 车祸并不严重，怕你担心，原本已经处理妥当，结果发生失忆这种意外的情况。这三天我反思过，我的事情你有知情权，我不该向你有所隐瞒。车祸发生之际，我在溜神开车，被一台横冲出来的货车追尾，以至于未能及时做出反应。我当时在溜神些什么？我似乎在想，我想快点见到他，思维发散地过渡到我想要早点认识他。这一遭下来，我也算愿望成真了。车子损坏得很厉害，因为跟你的那辆是一起买的，所以还是送修了。也怪车库里的闲置车太多，否则我应该会早点察觉到车祸的事。晚些我把那些闲置的车都送到我爸那里，左右常用的只有那台。季星辰神色凝滞，从我的种种言行得到判断。 你全记起来了是吗？ 是，我回来了。季星辰离我有些远，我抱不到他。25岁的我其实并没有季星辰口中那么完美，失忆的我曾一语道破过，理智都是装出来的，我的心情依然会随着他的喜怒哀思而波动，爱的依然炽烈。空闲时总是反复打开与他的聊天界面，收到他的消息会满足一整天。25岁的我与心智19岁的我也是不同的，彼时人格碎裂，经历过阴影拖拽的我内心更加阴沉，在自我拼凑的半年间学会收敛情绪，学会伪装心性，学会怀疑人心。在与季星辰交付彼此后，我总会在床事上无节制地索取他，在他承受不住溺毙在欲望的浪潮中时，看着他的眼睛一遍遍地询问他茫然状态下潜意识对爱的回答。占有欲不可理喻到敌视一切对季星辰抱有爱慕意图的人，也曾阴暗地想过他与家中断绝是件好事，能让他的归处只剩我。贪婪、偏执、谋略、自卑都是我的构成。世界上根本没那么多的恰好。失忆时我守在季星辰公司楼下与他假装巧遇，不过是故技重施。先前的暧昧期，每一次我若无其事地出现在他身边都不偶然。我们有一个装修温馨的家，家里的影音室很大，沙发被我选得很小， 一同观影时可以紧挨着。厨房与餐厅相连，我会提前将他叫过来，再慢慢地做着最后一道菜，他就坐在餐桌前安静地等待开饭，即使在我的催促下先动筷子，视线也会一直停留在我身上。睡觉时，我会偷偷将空调温度调低，将熟睡的他引导进我的怀里。我确定季星辰对我的爱意真实可言，却用了太久的时间来佐证这一结论。是我太过压抑心中的情绪，是我没有给他足够的安全感。我心间最后那点笼罩不散的旧日阴霾，好像被19岁的我莽撞地驱散。19岁的我担心被25岁的我同化，原来所谓的同化亦是心态上的双向影响。补全六年记忆，回到25岁的我温笑着拿出心底的思念向他诉说。晨晨，三天不见，我很想你。你想知道关于我的任何事，我都可以告诉你。早在失忆时的我学着成为25岁自己时，就已经潜移默化地改变了，区别无外乎人前一套，季行辰面前一套。恢复记忆后，我的心态与失忆后期的我并无太多不同，我不再压抑自我，学会了主动向季行辰说我爱你。季星辰对我不可逆性的转变依然不适应，不过没关系，以后我每天都说爱他，他早晚会习惯。恢复记忆的我终究做不到早年间那般豁然随心，在季星辰面前除外。谁是季星辰的乖乖七宝啊？是我。因为症状特殊，我需要多留院观察一段时日。季总是个讲究人，看望病人从不空手来，给我带了我爱吃的豆沙馅蟹壳黄。我活动着输液后的手腕，看着手臂上的文字，嫌弃起自己的笔记。季行辰嘲弄地说， 怎么后悔纹这个了？ 是。我点了下头，漫不经心道，字太难看，后悔没把你的名字写得好看一点。季星辰的脸很缓慢地升温变红，大抵是失忆时我们之间的相处的也多了分随意，抬手要拿蟹壳黄堵我的嘴，都送到我的嘴边了，复又反应过来什么一样顿住了。我主动凑近咬了一口他手上的糕点，他说过即使是25岁的我也有不坚强的权利，我让他喂我吃一口饼饼不过分吧。季行辰在一旁整理文件，我垂下视线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手机出神。季行辰侧目揣摩着我的神色，无不严肃地问道， 是公司出状况了吗？ 被问及的人轻轻摇头，目光深沉地看着他，神色却跟被抛弃的小狗一样低落，情绪化地散发起忧郁的磁场。 我的朋友圈全没了。 我记录的与季星辰感情的朋友圈，我之前每天要看八遍的，全被失忆时的我删了，一条都没有了。 晨晨，我可以再发跟你有关的新的朋友圈吗？ 季星辰一阵无语，思忖片刻等。 你要发什么？ 我什么都想发，可是有重大纪念意义的事，在我们重新认识后还未达成。 先申请报备，以后再发吧。 毕竟，来日方长。